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，在人民卫生保健工作中带来革命性转变，来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。五周年全国医科学讨论会18号和19号在平壤的人民大学习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卫生保健部门的医务工作者、科学家、教师和研究师参加。讨论会是分为卫生防疫学、外科学、内科学、基础医学、药学和高丽医学等小组进行的。讨论会上有许多篇医科学论文发表，还介绍了在医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。讨论会上向发表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。